丰台在零下2度到8度，海淀大兴在零下3度到8度。再来关注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凤凰岭在零下3度到8度，京城梨园在零下2度到7度，黑龙潭在零下6度到6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969报天气。春季容易肝阳亢盛，如果情绪过于急躁或者起伏过大呢，容易伤到脾脏，所以啊，要主动提醒自己少生气。还是那句老话，生活如此美好，我却如此暴躁，这样不好。从另一个方面讲呢，心情过于抑郁会导致肝气郁滞，所以为了健康与美丽，应该放开胸怀，笑口常开，有助于青春常驻哦。虽然现在不能滑冰了，滑雪的日子也要结束了，但是冬天的结束也不是一件坏事，毕竟这意味着春天就要来了。春天有关闭的景点，也有开业的景点，像丰台区榆树庄公园呢，因为大修暂停营业，具体营业时间待定，所以大家别白跑了。3月份北京平谷石林峡风景区在3月8号到11号之间呢，凡是年满18周岁以上的女士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到售票处可以兑换石林峡景区免费门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969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时也会彷徨，如果你，如果我能说出这句话，他就能把人生美化。需要你。

去问一问他的聪明。同样同样，请你给我一个说明，是否他也真心怀念这一段情。同样同样，不要去的那样匆匆，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聪明。 草原， 泪，层层滑落像缓缓凝结，无语发问的脸，望穿天上的眼，只传来无暇的谎言。唱一首歌，挥散无用的庄严，燃起就不见的欢颜。唱一首歌，挥散无用的庄严，燃起就不见的欢颜。 很多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有毒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魔镜魔镜，告诉我男人到底有什么？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, who'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?走不进去你也出不来，如果你对我方便我就给你爱，你看见我的表情到底是纯洁或是坏，不明白贪心的男人总是希望你有天使的脸孔和魔鬼的身材。魔镜魔镜，告诉我男人到底有什么、啊、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, who'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、oh, oh, oh, oh. 为什么我要假装什么都不懂，尽量少说话，让你等我拍拍头拉拉手不准先走，骗我自己你好爱我，享受寂寞的感受。 魔镜魔镜，告诉我男人到底有什么、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, who'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、oh, 我就是喜欢拆穿你所有假 是应该很简单，角色该兑换，换你去猜，看你能不能把我看穿。没有谁该把谁打败，我的感觉必须随情绪变换，你永远不会真正的明白我的心里，两个我都爱。 魔镜魔镜告诉我，男人到底要什么，

就劈柴，嗯，可没偷懒，端盘子扫地洗碗，我可勤快。师傅说我是块料，全是我而中国菜的精髓所在。日苦累，夜苦练，基本功不曾间断，到现在我的刀法精湛，三两肉飞快，我已铺满一大盘。到现在我的手劲实在，铁锅甩，十斤小石子在锅里翻。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，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。 搞什么，这不太难了。 少啰嗦，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。 蛋炒饭最紧累最困难，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。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，铁锅翻不够快，保证砸了招牌。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，这题目太刁钻，空手一定非泛泛。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，这五千年活的艺术就在这一盘。满汉楼里高手云集，放眼中国享誉盛名，专指我辈精英求精，若非庖丁无人可比。满汉楼里高手云集，放眼中国享誉盛名，专指我辈精益求精，若非庖丁无人可比。满汉楼里高手云集，放眼中国享誉盛名，专指我辈精益求精，若非庖丁无人可比。满汉楼里高手云集，这题目太刁钻，空手一定非泛泛。 让彩

片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，知道在妄想什么，只告诉自己爱迷离，你总会看到我，在某个时候想让你陪伴的是我。I believe 没有回应的时候，只不过正好你在电话中。I believe 语言心上的沉默，也是一种其实你在倾听我。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动，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，我真的不难过。知道在高兴什么，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。知道在我想什么，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，在你身边的是我。那也许太久的一时冲动，在你身后的独角戏，追光的没亮过，怀疑是自己编造的内容，找不真的人的我。高兴什么？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。知道在妄想什么，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一定会有结果，在很久以后在你身边的是我。会陪着你的人是我。

是对本来无从考证，我只想愿来世不灭的灯照亮这世间游戏的人，我只想要一个最深的吻，多年以后仍有你的温存。 想跟他分一杯雨果 I love you， 若最后保留朝只剩低给我，当作是回忆已是不错。有情人就似沙数恒河，有缘和分并不多，曾令你讨厌，每天敷衍我，努力过仿知你我一样傻，我为何让你捉起难河，困住我心不再多，甜蜜只因你，痛苦都因你，快乐过这冰山都会有山火。I love you， 我不知不觉爱着你太多。I love you， 却不想跟他分一杯雨果。I love you， 若最后保留朝只剩低给我。难道你会不想我么 ？I love you， 我喜欢轻轻吻着你耳朵。I love you， 每一吻背着不少的痛楚。I love you， 若你在明日感到什么不妥，盼你在回忆里面找我。